这作为朋友来讲嘛，我不知道是出在鼻子这儿，还是出在那个你们主任那儿，还是出在哪儿，说不清楚。祝你平安，一路平安，让你一路顺风，好吗？快快乐乐，活泼可爱，欣欣向荣。 前面几句听着像正经话，后边几句不靠谱了。 小猪，您说两句，人家要走了。 哎，祝您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干嘛拜年呢你？想不上来了吧？ 新春快乐！ 行了，别瞎说了，我觉得他像病。 再见。 你就这么愣给他关外头了？ 那还怎么着呀？ 哎呀， 该走的不走。 嘿，正合适，我正好走，给开门了。谁呀？ 我，小柱。 啊， 我听见了，小花说你该走的不走。 上海。 哟，你是王老师不？ 我是到上海了吧？ 哎呀， 是到上海， 王老师，王老师， 你好，你好，去提问。 我也是提问。 你们是哪儿来的？ 你别哭啊，王老师。 你出名。 我出什么啊？谢谢，你别客气。 你看节目可好看了，上去一会儿山一会儿下。 我就是想烤羊肉串儿。 不是，说你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我在上海也不知道碰哪儿人了， 王老师。 哎，您客气，您让我出站行吗？ 我就喜欢看你了。 啊，您客气，我谢谢谢谢啊。 有时候说的话也特别好，就是你怎么着，他怎么着，给他们说急了，但是还没有那个打起来。 我听着我像惹事儿。 咱们跟王老师喝个掌， 来 喝个 酒，喝个酒，喝个酒。王老师，站中间。王老师，站中间，拿着花。对，王老师身边摆 满 了花。 孩子们，站第一排，孩子们，孩子们坐。 孩子们呢？ 来，孩子们， 我遇到什么人了？ 孩子们抱着王老师。 啊、 哦，你拉着那个小的手。 我那还抱着大孩子，我一想要饭去。 我这全家人都特别喜欢你，呵呵， 哎、 妹妹，你 干嘛去？ 您别让全家一块上来行吗？ 全家人呀，不看见你是活不了啊。 谢谢你啊，王老师。我们也是到上海玩的。 啊，玩你啊，也是。 这一下火车。就看见王老师了， 王老师在火车站。哎呀，那 咱往外走行吗？ 人头攒动啊， 攒动！ 看见王老师啊，这个人头啊！ 别急，王老师，王老师是名人。 别急，别急，张老师，张老师， 行。 王老师今天没有做节目 啊？啊，是是，我是来看 F 一的。 F 一来了。 F 一不是人，赛车，呜呜，啊，不是这个。你知道吧？ 王老师生气了。 哎呀， 我给形容赛车 不是了。 走吧，走吧，王老师生气了。 走吧，来吧，别人。 还早说这么好对付我，直接生气多好。 躲远远的啊！这个人指不定办出什么事来， 还得横着点。 咱们也算个名儿，喝着有的，咱是不是要发一下朋友圈？ 发， 就当乡亲们点赞吧。 你看。 哎呀， 哎呀！ 怎么了这是？哎呦，主任在干嘛呢？ 哎，我说，哎，主任干嘛呢？ 哎呀，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哎呀，你想好了吗？ 什么事儿？我想好了，你结婚搞对象怎么着？ 我就不多说了。 我这怎么了？这是？ 我先走了，保重啊！ 怎么辞退了？这是？怎么辞职了？ 啊！我 中了，死人了是怎么？ 王大雷， 哎，主任， 王大雷， 领导好，领导好，我回来了啊， 回来了 啊，回来 了，你还回来呢？ 是我这个病好了，我一定要回来工作呀。 病得够重的呀， 您也知道， 北京都治不了你了吧？ 那倒不至于，反正是很难看。您说了，这个吃药一周啊。不吃啊，这个七天、 很难看， 可难看。 什么病啊？这么难看？ 那个叫那个病毒性引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呀？ 哎呦， 具体症状什么样啊？ 感冒、发烧、流鼻涕、起不来炕、眼睛红、 大鼻子头是吧？红鼻子。 这长脓包。 红是不是红鼻子吧？ 红鼻 子。这么大？有这么大？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